大家好，又有力奇啊！今集咧，我同 Lily 教练倾偈咧，咁就倾到咧，我哋女同学好关心嘅问题、哦。咁例如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跑步会唔会系对女仔嚟讲系一个最好嘅 keep fit 方法咧？咁但系跑得多又会唔会令到小腿变粗唔好睇咧？咁啊，另外咧亦都会分享到 Lily 咧佢自己个人嘅跑步习惯同埋一啲装备噶、哦。咁最后咧亦都会问到咧系跑步的时间啦，即例如朝头早跑好啲啊，定系晚上跑会好啲咧？咁另外喺呢个健身室同埋喺户外跑步又有唔同咧？咁喺呢一集里边咧，阿 Lily 咧都会好细心咧同大家讲解同埋分析嘅。咁好啦，我哋而家咧就正式开始呢个访问啦。好啦，又系我同阿 Lily 倾偈嘅时候喎、哦、，Lily 你好 ，Hello Vicky， 系，嗱，上次咧我哋就讲咗一啲你点样加入我哋 Running Man 嘅一啲原因啦吓，今次不如我哋倾下偈啦，嗱，讲下你身为一个女教练咧，可以分享一啲如果女仔跑步咧，其实点样先可以跑得好嘅方法啦，咁例如跑步咁，除咗跑步之外，有冇可以话做其他嘅一啲活动啊、运动啊，可以有利于跑得好啲嘅咧？ 我想呢女仔和男仔最大的分別就是、大家知道生理上結構不同啦，其實呢女仔普遍來說體能都比較差的，所以我們除了練跑之外呢也都可以、做一些體能的訓練去訓練我們、肌力啦、另外呢也都譬如說、我們跑得太多長課其實可以透過一些 cross training 的方法去訓練的，例如我們可以、加上游水啦又或者踩單車去代替一兩次的長課、又或者我們可以、做一些譬如說 aerobic dance、或者是一些 aerobic kickboxing 其實都是一些心肺的嘛，那我們可以因為有時一個星期練得太多長課會疲倦或者是我們怕、關節有些勞損，所以可以透過 cross training 的方法去令到關節有些舒緩的。 明白，咁嗱，有啲女仔又會話：，我唔去跑步啊，跑步咧又辛苦又曬，跑完之後咧只腳又粗，咁我唔去跑啦。咁你會聽到呢一啲咁嘅所謂藉口啦，你會點樣去解釋俾你聽？ 其實我都知好多人會擔心咧跑步會令到腳粗，不過其實可以話俾大家聽，跑長跑咧就係唔會腳粗嘅，只要你用一個啱嘅姿勢同埋方法，加上我哋長跑嘅運動咧唔要求呢個爆發力，咁所以咧我哋唔會好似短跑運動員咁見到佢個小腿哇好似好粗壯喎，所以其實各位女士可以唔使擔心可以參加呢個長跑嘅運動。 哦，明白明白。咁你推唔推薦如果要 keep fit 咧，跑步其實係唔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咧？ 其實我覺得跑步咧，唔單止係 keep fit 最好嘅方法，亦都可以話係一個，如果你話一個 lifelong style 嘅 exercise， 我會推薦長跑，因為長跑係隨時隨地，只要你有一雙跑鞋，就已經可以去跑啦。 明白。咁如果阿 Lily， 你以你為例啊，你平時跑步有啲咩裝備㗎？ 其實我都比較輕便㗎，我通常都係輕便的運動衣服啦，一對合適的跑鞋啦，其實我電話、都不會帶的、我只可能會帶隻錶咯。 明白。一般、你如果平時咁樣練習咧、會跑幾耐噶？ 一般平時練習要看看、我是放咩距離啦，其實一般練習其實都維持在兩個鐘頭內完成。 剛才又回應翻啦，有啲女仔又話啊，朝頭早曬啊，好多雀斑啊，咁又曬到黑曬啊，咁其實你怕唔怕呢樣嘢㗎？ 我 我又唔係好怕黑嘅，咁但係我反而會怕皮膚癌咯。咁所以咧係啦，咁其實我都會搽防曬嘅，係咁其實大家都可以喺跑步之前搽咗防曬先咯，係啊。 哦，嗱，有啲書本就話朝頭早跑同夜晚跑有啲分別嘅喎，你又有點樣見解咧？ 咁可能因為咧夜晚黑跑咧，咁大家知道夜晚黑植物係冇咗光合作用啦，咁、所以佢就呼唔到氧氣出嚟，咁變咗其實二氧化碳嘅濃度會高啲嘅。咁朝頭早日頭咧，咁植物做到光合作用，咁個氧氣都會多啲，咁所以可能我哋朝頭早跑嘅時候咧，對我哋嗰、那個呼吸嚟講會比較好啲，即係我哋會覺得順暢啲嘅，因為我哋吸嘅氧氣會比較多啊嘛。咁自然我哋氧氣多嘅時候，輸送到去血裏邊，咁紅血球可以攜帶更加多氧去我哋細胞、去我哋肌肉嗰度，所以我哋可能訓練方面係會好啲嘅。 哇，好多醫學知識喎、啊，呢年都認識好多啊。仲有一個問題，咁有啲就話跑步其實可以去健身室跑啊嘛，有跑步機喎、 啊。即係跑步機。 係啦，户外跑呢、兩者分別，你又會點樣？你中意邊樣，或者有咩分別呢？其實 絕對是有分別的。其實如果大家都有跑步機跑過步的，應該會覺得跑步機比較舒服，是不是、即我可能跑同一個距離時間快了，為什麼呢？因為跑步機它其實減少了摩擦力的，它的跑步機的、輸送帶是不斷在動的嘛，其實在動的時候是幫助了你前進，但是你平時跑真正的路面呢，可能個路面凹凸啦，又或者有啲坑紋，其實佢係已經有摩擦力。咁有摩擦力嘅時候，自然你會慢咗，所以你跑嘅時候會吃力咗。咁但係跑步機佢係令到你舒服咗、所以如果你話練跑嚟講咧，盡量都一定要係跑翻真實嘅場地， 即係我 係啦室外。咁你話幾時跑跑步機咧？咁可能係真係落大雨啊，天氣唔係咁理想嘅情況、就可以用跑步機嚟代替咯。 明白曬。哦，咁所以。啊、我哋聽完之後 ，Lily 呢個解釋咧，我哋要記住咯喎。好啦，咁我哋或者傾到咁多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唔該曬 Lily。 OK， 唔該 Ricky。 好， 拜拜。 听完我同 Lily 嘅访问之后咧，大家系咪喺短短嘅几分钟里边咧，都分享咗好多嘅有用医学常识咧？咁啊，另外咧喺过程之中咧，Lily 都表现得好认真噶噃。咁啊，事后咧佢都同我讲翻咧，跑步如果朝头早系比晚上跑咧系会比较好啲嘅，原因咧就系因为咧朝头早系有阳光啦，咁相对要求嘅体力咧都系比较高嘅。咁而對於我哋平時去比賽咧，都係喺朝頭早進行咧，都係會有好處咯。咁啊，所以咧喺呢度咧，希望大家咧都聽完之後咧都記住咯。咁我哋有機會咧就再同阿 Lily 傾偈啦。咁啊，多謝曬大家收聽。OK， 拜拜。